求求你，你别赶他们走，别赶他们走啊！我可以不要吃的，把我的吃的给他们吃，只要你别赶他们走。天快要亮了，他们会被抓走的。 是啊，妈妈，求求你了。 他们现在不走，等咪婆帮他们找到住处以后再走。但是，我有一个要求，你不许再到这儿来，不许再到这间放吃的的屋子里来。每个人的食物，我会很公平地分给大家。他的，你做好以后给他送上去。 这是弗朗格先生的，这是弗朗格太太。哎 呀，好了好了。 这是 我还不知这么低俗，为了这些烂土豆，真的不可开交。 妈妈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们的。 时候来，你这是出什么麻烦？ 我恳请你们，别把刚才的事儿让他看出来。 这是我自己的，这个， 好巧啊！他给他自己留的都是 这是 你 的， 这 是我的 大的啊！你看这个， 这是我自己的， 你看你给我好， 我自己的。 弗兰克先生，弗兰克先生，最让人高兴的消息，返工开始了！ 真的？ 你们听见了吗？听见我说了吗？大反攻，大反攻开始了！ 什么时候？ 今天凌晨，你怎么知道的 ？BBC 的广播说的，他们已经在诺曼底登陆了。 英国军队， 英国军队，美国军队，法国的，荷兰的，波兰的，所有的4000多艘军舰。丘吉尔演说，还有艾森豪威尔将军，他们管今天叫绝对性的一天。 登陆， 诺曼底，我就知道是诺曼底。我再听到什么就马上回来。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什么来着？ 怎么了，布丁？ 别问了，我真惭愧呀。 好了，别这样好不好？ 好了，现在没事了。 没听咪咕说大反攻就要开始了。我们马上就要被解放了，该高兴才是啊！ 就是 啊， 可是我偷吃了孩子们的面包。 我们都做过丢脸的事儿，就说我吧，我以前对妈妈的态度那么刻薄， 我不爱你， 妈妈，我很讨厌。 不， 你跟我不一样，谁也不像我这么坏呀。 哦，好了好了，咱们大伙儿高兴一点啊！ 来，冯丹先生， 高兴点啊！ 咱们干一杯。艾迪斯， 我一想起我刚才说的话就…… 不，你说的都是对的， 我怎么能那么跟您说话呢？您是我们的客人，我们的朋友。 好了，别破坏这大好的情绪了，啊！ 近些天我们的精神好了许多，反攻的好消息不断传来，最好的莫过于我很当朋友们要回来了。谁知道呢？也许今天我就回到学校上学了，真是跟我们开玩笑。1944年7月2号星期三，反攻似乎暂时受到了阻碍。盖世太保发现了那只被偷走的收音机，大锁先生说他们顺着他抓到小偷，再找到我们，这是早晚的问题。